锵锵三人行。刚才这个徐老师看见又婷说又婷穿这么少，我也脱了。 我本来穿了一个背心。 好家伙，徐老师感觉状态大勇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红与黑嘛。 哎， 对，真红与黑。 真的是这色彩搭配的，那我就是搭配的结果就是黄是吧？ 是是。 哎，今天的这个事情啊，其实真的有点红与黑了，真的有点红与黑了，因为说起来不是个特别愉快的事儿，就是。你知道林森浩？ 对，我知道 林森浩的案子， 最近那个死刑已经 执行了， 执行了， 已经执行了。 对， 哎，我倒想知道你这个台湾背景的人会怎么看这个事？台湾现在有死刑吗？ 没有， 台湾有啊。 哦，现在有啊。 有，只是执行的少，因为这个毕竟反死刑的这个组织还是蛮活跃的，所以呢一直希望能够废，但是至今台湾还是没有废掉死刑。 但是对这个事你的观感是什么？ 其实台湾很久以前有类似的事情，它是情杀，很久前是清大的一个女孩子，因为她怀疑那个什么，她就是她觉得她的男朋友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就是偷吃了，然后呢她是个博士生，清大女博士生，她一样用这个在实验室里面用了一种剧烈的方式，然后让那个对方死掉了，就是情杀一个女孩子，好像两个都杀死了吧，就在那时候也是轰动，因为大家就觉得高学历的一个孩子怎么会用这种自己所学的知识然后变成反而加害别人。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台湾也是有两个医生就是男生医学院的学生，然后也是为了女孩子争风吃醋，然后呢那个男生就把另外一个医学生约到家里面来谈，说是谈判，喝个酒聊聊天，把这件事情想化解，但最后呢他是把这个男孩子杀死，因为他把他灌酒把他杀死之后还把他搬到那个， 也是下毒是吧？ 对，然后下安眠药好像，让他就是又喝醉然后又下安眠药，就是然后把他弄死，好像勒死他，然后再把他最后是他为了想要欲盖弥彰，他把这个尸体拿到他们家的那个瓦斯炉上烧。 哇，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虐了。 对，他就把它放上去烧，想要制造成为他的解释是说，想要制造成为他好像开火的时候因为喝醉不小心把自己烧死，然后这种情况。那当然这破绽百出，最后就发觉其实是他杀不是自杀，所以就这种。但重点是在台湾引起的话题都是高学历。就是医学生了， 这个也是医学研究生啊， 这个也是 林森浩复旦的这个医学研究生。你说，哎，就说，所以人之将死， 六篇论文呢？ 六篇论文。 他就是这个药啊，他最后下去的这个东西啊，他写了六篇论文呢。 是在下毒前下毒后？ 对，下毒前。 就是说他完全了解。 对，他说这是一个很高深的科学研究了，就是说。 但是呢。你说现在这个事儿，这个主要是这个官司打了两年多，你觉不觉得人心里有一种微妙的感觉？就是如果说完全没问题，这事儿为什么那么大反应呢？就是我现在在这个事情里边，我觉得所有的旁观者，你像我们跟这事儿没什么利害关系，无所谓恨不恨谁，对吧？但是为什么？我觉得是这里边有一个难以言明的东西，就是说啊，比如说是经常是这样。如果关于一个人判不判死刑这个事情啊，争议了太长时间，这个案子拖了太长时间，比如说长达两年半之久，而且一直是一个社会热点的话，最后呢结果是这个人死了，执行死刑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所有的观者心里在觉得他罪有应得的同时啊，好像又有一些难以言明的一种感觉。 社会心理上就是这个事情没判，大家都觉得这是在死缓，就是说心理上的一种死缓。但大家知道死缓一般最后都会变成 无期， 哎，无期。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不会，就是说凡是这个事情拖很久，人们就有一个希望，或者说不知道希望，就有个预感，就觉得最后不会死。结果这个最后这个结尾是这样， 而且这个中间还发生过呀，复旦一帮孩子还联名写信， 一百多个学生联名 说是留下一条命，说死了两个儿子都死了有什么好处啊，留下一个他能够跟这个黄洋的这个父母亲什么养老送终什么的。 但是这个死刑执行的是不是有一点又突然了一点，就是在大家觉得应该要执行死刑的时候他没有，然后这中间官司好像似乎有一些转圜，可是在大家就已经没有注意的时候，哎，他死了，然后他爸爸都很错愕，他爸爸都没有准备，就是刚才讲说你赶快看啊，不看不后果不，他说他接到电话就后果自负。 你知道这个里边，哎呦，这是说人命啊，在这个悬丝之间的时候啊，这个感受啊，咱们可能体会不到， 我现在就知道你可千万别当死刑犯的家属，不是，当然这话不能这么说，就是你能够体会到为了挣刘儿子这条命，你到现在他的律师我看还留下一个那个意思，就是多半就是说这个司法不是那么样的完善，我们也就不说了，就这样了。比如说，但是咱们就完全不懂了，比如说最高法院下达死刑，好像还有一招呢，就是最高检察院可以再提出抗诉，但是最高检察院要提出抗诉呢，最高检察院先得拿到最高法院的这个死刑复核通知书，而这个死刑复核通知书好像又得什么5天才能够到这个地方，哎呦，这个家属就跑两头啊，说这我没收到，那也没收，哎，执行了，哎呦，我就在这种东西千钧一发的那种感觉，这个人你可以看看图片，你可以看看图片，这就是黄洋啊，就是受害者死者同学呀、啊，你想能够下次毒手，你再看下边，这就是林森浩，你再看林森浩，再看林森浩，这是最后他死前接受央视的这个采访时候的这个林森浩，这是他父亲，就是那真是太难过了，太难过了啊。这个但是有什么办法呢？那这个黄洋的这个父母亲呢，是吧？徐老师，你有什么看法？ 你从这个他们披露的这个细节来说，好，是到了非常非常严重的地步，就是说你有意的谋杀啦，然后那个男的送进去并没有马上死掉嘛，他还故意隐瞒啦，然后他还跟他父亲同一个房间住，又都是全部都是隐瞒，就是说就是没有反悔之意，就是真是一个高科技，而且专门研究，据说这个领域研究里面有一半的成果是他的，他处于先进， 真的吗？ 对，他是一个 先进，我第一次知道，就林森浩 写了6篇论文， 二甲基亚硝胺， 后来事情败露，也是一个不知道一个什么人投信，到现在搞不清楚，给他的一个师兄叫他们提醒，就因为他不知道他得什么病啊，他是知道，他人就在边上啊，他就也是有啊，但他就假装全部知道，所以这个谋杀过程绝对不是激情犯罪，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就好像 他是不是说他知道这个药的过，就是因为他很了解药，所以他说他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就是说我希望看到你生病，但是我并没有预测你会死掉，就说他是不是有恶意致死，还是他变成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判过，但现在已经不算了，但我说他的意思，他当初的抗辩是说我有希望他不舒服，但是不舒服到死掉，这不是我预期的。 你讲的这个恰恰是这2年半啊，就他这一方 律师的， 哎，这都让我甚至让我想起当年那个辛普森案。你看辛普森案最后辛普森脱罪，就是他那边律师太强了，甚至我才知道你讲程序正义啊，程序里永远可以找出来，比如说证据被污染了，你比如说他的这个律师就是说提出好多问题，那咱听都听不懂，就比如说如果他死于二甲基亚硝胺这种毒，那么好像说他们也拿到一些医学的意见，就是在他的身体里或者是在一些液体里应该有这个代谢物，但到底有没有这个代谢物呢？还有说公安的这个提供的物证见证好像缺一个他们要的质谱图什么，这就是很专业了，然后就是说他到底是直接死于这个毒药， 对， 还是死于爆发性的一种肝炎，或者是这种药物引发的一种肝炎， 就是说他本来身体就有问题，这个是一个引发到他的死亡，还是说他本来正常直接就是导致他的死亡， 对， 这个是他后来的律师，但也有说法，就是他后来这个律师是非常高水平的，就是成绩很好的，帮人解脱死罪的，就是后来这个律师，这个是 对 记录很好的。 所以你注意到最后这个他最高法里边就还说了一条，就是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罪，就是说啊，你别说下毒这个环节了，这个人黄洋抢救了很长时间，在这些时间里你为什么没去说呢？ 对。 你要说了没准就知道中的哪种毒就救回来了。 对 可是他就是不预期他就不希望他被救，不是我说被救回来，就是他不希望他 suffer 一段时间，他希望这个人在这个药效上，他可能因为我竟然要害你嘛，我就希望你，但他我意思是说他希望他延长他这个痛苦的时间，并不表示他希望他死掉，就是他 这个变化可能是这一位博士生， 这真是可以拍电影的， 绝对的。 那这段时间如果按你这样的说法的时候，哦，我就是要让他受苦，但是我并不希望他死，但是哎，不小心他死掉了，我 他甚至到医院去看望啊， 对 对， 他跟他父亲还有一个房间啊， 对啊， 这个照我们讲，这个演戏这个本领也太大了，你做了这个事情还跟他父亲，因为你是他的室友嘛，所以这个整个过程非常残酷，这个真是可以，这个 而且这个人的这个你就从这些地方看，你看杨德昌的那个电影叫他最有名的是那个叫孤岭街 少年杀人事件， 哎，他叫什么什么什么带胆儿的什么人生就怎么怎么样啊，你知道我给你提供一个细节，你就觉得这个人心中有一种什么东西，你看啊，他面对死亡这个林森浩，然后呢最后律师就跟他讲，他觉得他承认他愿意这个偿命，他愿意偿债，但是想到呢他觉得他也有一点冤枉，因为就是他律师提出的一些依据没有得到让他满意的解答嘛。他说这个林森浩，你之后再讲一句很有意思，他说当我想到我也有一点冤枉的时候，我就胸中啊豪气顿生，你感觉到没有，就是他面对死啊好像就有点，哎，这甚至让我想起这个多年前那个元宝井那个案子的时候，有几个兄弟给判了死刑，有他们就穿着白的，戴着白色的围巾，那好像就有神情当中，这个人好像得带点悲壮感走向刑场。但是这种悲壮感呢，实际上又是他从小说还是电影还是哪里得到的一种很扭曲的这么一种悲壮感，你能明白我讲的他这种心态？ 当然他还不像到阿 Q 那种20年后的那个这一条好汉的这么low，他还有一点就是智商的那种，比方说他一知道他那个死刑的话，他就说他捐献遗体，你看这个是个很高科技的一个姿态，对不对？所以捐献遗体，德里达这个上个世纪最重要的那个理论家， 好，德里达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德里达， 对，最近几十年一百年西方最重要的几个理论家，福柯一个，德里达一个。德里达我听过他演讲，在香港中文大学， 真的 讲的就是死刑，他专门研究死刑，他就是从一个一个讲起，从什么柏拉图开始，他最尊重的是康德的看法。康德的看法说死刑是只有给人的，不会给动物的，是对人性的一种尊重，因为人违反了这个死刑啊，你就谋杀别人了，违反了人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共识，所以你必须受到惩罚。他讲了一个很通俗的比方，就是说如果人在一个岛上，最后来洪水，这个岛要灭了，那么本来那些危险的动物啊，这个时候人就会不管它了，但是死刑犯一定会这个时候还要把它处死，因为它是人类秩序的一个最基本，而且他认为这是政教合一，它是宗教的最高境界跟国家权力的最高体现，这是康德的看法，也是德里达相信的看法。 就康德是支持死刑的， 支持死刑。他的一套研究啊很有意思，哲学家大部分支持死刑，包括黑格尔、海德格尔，大部分都是，文学家很多都反对，雨果啦啊，当然我们知道甘地也反对。 但是为什么现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 对 废止 有一个废除死刑的运动，变成了现在世界上有一个死刑地图，这个死刑地图啊跟 GDP 成正比，就是说凡是 GDP 高的国家基本上都废死刑，欧洲全部废。 那中国高啊？ 中国不废， 中国 GDP 高啊， GDP 是总量高 啊，你说人均啊，人均啊， 不是。 还有一件事，我也问过一些律师哦，就是反死的律师，那为什么在法律上你们认为不可以这样一命偿一命？但他们意思说，在法律上呢，毕竟现在的法律，我们还是说它只是一直用物证，我们尽量让它能够这过程是公平跟缜密，对不对？但是你不可否认，当你有死刑的存在的时候，就会有错杀的可能，你懂吗？就是说，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该死的，说真的，你现在讨论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他该死啊，但是这个在我们不知道的案件当中有多少人是因为被错杀了，但是只要你这个东西存在，就会有一条生命有一天会被错杀，那这个东西你不可以为了要，就是说这个东西想起来其实是更可怕的事情，比你杀掉个你认为该死的生命。 我问你，台湾的这个死刑如果说要废止死刑，得民心吗？ 不得民心，所以现在废不掉。 对呀、啊， 马英九前对，就是马英九这个自己学法律，他也都出来，曾经从支持到现在都跟人讲说，我 他开始支持废死刑， 他也不知道支持反，对对，他就是说我少签，领导人签嘛，所以领导人不签，那这件事情就不会落实，对吧？ 我台湾是一定要马英九签才能有， 好像是要领导人签，还有那个法务部长要签才能过，那法务部长签就等于基本上领导人要知道，然后法务部长才能签下去，他才可以执行。所以这个东西有过程。那最近台湾有一个就是那个一个少年，他才20岁吧，拿着一个刀在捷运上杀人，就这样一排划过去，在台湾的捷运里面。那这个人就是大家就看冷血，因为从抓到他都不觉得自己做错事。那他家每到这个时间，大家就说应该有死刑，然后你才会惩罚这些人。可是如果我们现在也是有死刑，台湾的犯罪率有因此降低吗？这东西永远都没有一个科学数据做支撑、啊、 我觉得这个是它主要还是一个说理论都可以说， 对， 我听到的这个理论多了，比方说那说起来都很有道理，甚至过去老子都说过，就是说这个谁负责杀呀，就谁能杀人呢，这天负责杀，你有什么权利去杀人？ 对， 当然他杀人犯他是错了，他是错了，你可以把他永远关起来，但是呢某种好像是这个宗教形而上的这个理由是说，我们你想你为什么对死刑有时候会有种奇怪的感觉，要叫我说就是说他当然要判他死刑，但是呢你愿意去看吗？你愿意去当场看着他吗？你会感觉很 我对以前这个是社会治安的重要一环的、 啊、 对， 以前凡杀人的时候，你这法国你看大革命的时候哪一次断头台不是下面都还欢呼呢？ 对， 中国的菜市口这个杀人，这是维持社会治安的一个重要手段。 对了，但是呢，这现在在西方一些废止死刑的国家，认为是一种不文明。 不，现在即便是执行死刑的国家，也尽量降低它的残酷程度。这不就打针吗？ 打针了， 没有多少年前就是还是开枪打死的嘛。 然后就说这个事儿，毕竟就是说啊。你比如说一个人死于犯罪，他被谋杀、你作为家属就是突然听到了消息，但是呢他这个判这个死刑他是意味着什么呢？所有人等着，咱们以这个正义，以这个所有人看着，我们都把这个人从活人给他弄死，弄到一个谁都不知道那边是什么的世界里去。你知道我觉得西方他有些宗教上的理由，他认为那边是上帝管的，它不是人的权利，你能杀？但是我就为什么我说这事儿说到根本上就是一个，要是你要不要他死？那我觉得我都甚至都要他死，那对吗？那你怎么办呢？你把我亲人杀死了，你难道可以不死吗？ 我觉得无期徒刑，严格的无期徒刑，不是像现在这种一会儿就缓一会儿就缓的那种。严格的无期徒刑跟死刑是一样的， 我也这么觉得， 没有，这个是最高的判决， 不自由， 只是大家说实在话有一些很世俗的考虑。第一是持续无期徒刑这个费用很高啊，有很多国家想这样的一些 纳税人的钱养 国家的嘛，这一大批中国1999年以来就是世界上死刑犯最多的国家，就是很多人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从成本， 从这个的确是，你像香港一样，你如果有那么几十个、上百个死刑犯一直关在那里的话，纳税人相当一部分钱就你在付啊。 对，你知道，其实很多事情啊，它是个成本的考量。像当年都老说，比如说秦兵多么残酷，就坑杀赵族40万， 对， 是吧？坑杀为什么说这太残酷，活埋40万？因为这些俘虏啊，吃喝拉撒睡，包括看守，他完全没，包括当年说成吉思汗就是多么残酷，屠杀这些俘虏和全杀，因为他这个游牧军队啊。他能带着你这么多人一块走，他这吃的谁？所以 他又没有我们后来的本领叫你起义，对不对？通通转过来换一个帽子， 所以还是共产党牛啊！ 对 啊，共产党牛啊！要不说最后， 共产党换一个帽子， 没错，共产党攻心为上，我去， 家乡分地了，还打什么呀？ 没错，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很显然，这个林森浩在最后两年时间里成了一个哲人，一直在这个读书。而且呢就是给家里人让他们看书，看《红楼梦》，看什么，你知道，我觉得他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他这种年轻人他自己反思他自己，很多时候就是冲动不计后果的，他干了一个事情，然后呢他又觉得就是说他有一段话我觉得说得很朴实，他就是说，你有年轻人就是说自卑的人你就不要嘲笑他，性格内向的不爱开玩笑的人 你就不要随便跟他开玩笑。你知道吗？他讲的这么一些东西，就是这 会这蛮诚恳的一句话，你不觉得？就是发自内心告诉你，就是他当初为什么这么做，就是那一个他那一个恨，那一个 moment 的恨，他其实是告诉你，你要避免这件事情。人，所以你怎么可以用死刑？如果这个一个地方存在于死刑，我觉得他就是鼓励这个价值观，就是鼓励大家用暴力来对抗暴力，就是我的感觉。 对，这就是废死刑的主要的依据，就是他认为不应该这个以暴力。 暴力对抗暴力，那这是一个鼓励，这是一个鼓励的方向，叫他死，对，以就是偿杀人偿命，我觉得这是一个用暴力。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运作或许还是可以啊，现在还是有那么多国家在做，但是他的那个循环永远不会往突破好的可能，就是你不相信人有第二次的机会，你不觉得有一个人会变好，这个东西你完全不相信，你觉得当他 不最早的时候呢，是杀掉一个杀人犯呢，是为了消除一个灾难。因为你假定你我不杀掉他，他将来逃出来他还会杀人，但这是很早期，就像成吉思汗那个时候，那才有这样的一个目的。 嗯， 到了后来这些都已经变得比较少了， 还有另外 后来都是为了活着的人，为了更多的人维持他们的一个道义信念，就是说 是，所以这就是一个价值。然后我前阵子看到一个新闻，是说有一个18岁差不多的一个高中生，然后他因为老师觉得他的成绩有问题，就把他跟他妈妈找来学校谈话，结果呢他都还没谈，妈妈带着小孩进班导办公室，他就小孩子就拿出水果刀当着妈妈面把那班导杀死那一件事情。 哦，是 那他的可怕不在于他当着他妈面杀人，而是事后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杀老师啊，然后他就说因为他阻碍我看小说。 哦，他就是看那种玄幻小说，玄幻网上那种玄幻小 说。然后他们说你不会觉得这样子很对不起老师或对不起老师的家长吗，他就说我又不认识他们，我干嘛要对不起他们。所以这些反应才是我觉得比较 对了， 比较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倒不是那个 moment 他做了这件事情是一回事，但是他的反应。 对，我现在真的觉得有些孩子啊，活在一个玻璃罩子里，这个罩子可以是电子游戏，可以是玄幻小说，或者像林森浩这样，可以是一个他自以为是的世界。而且呢，他胸中啊，你比如说，我觉得林森浩这种人胸中啊，有很多这个心情激荡。波涛汹涌， 暴力之气， 就是甚至他追求一种豪气，追求一种这个情谊，对吧？但是呢，你又觉得完全跟这个世界不相通。他把这些行为，你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当年看《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他觉得， 哎，看过， 他就是受这个电影很大的影响。当年就是说，那意思就彪悍的人生什么不需要解释，我觉得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你知道吗？但是你又觉得这玩意儿完全是个跟别人没法沟通的这么一个人。 你刚才讲那句话吓到我了，就是说那些人我又不认识。 他说我为什么要抱歉？所以这件事情也是让我就是吓到。然后他们就当然就有评论讲，就是说可能在我们的教育当中，我们缺乏告诉孩子们，你对生命的一个尊重。就是你不谦虚，你而且以及太过强调自我的一个情况之下，到最后的一个极端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他只是纯粹在他的世界里面看小说最重要，玩手机最重要，你阻挡了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我就跟你拼命。 只要是我不认识的人，我就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手段， 对， 来对待。 对， 这个是我亲眼看到过的情况。有些人就是跟自己亲人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他会用一套，但是他突然他会采用一套极端的，另外完全不能接受，他生平都不会用的这些手段。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哎，那些人是 跟我 不相干。 那林森浩跟黄，不是林森浩跟黄洋是同学呀、啊。那 他这个算是已经啊，对他这个不能算是不认识，对不对？ 他太是认识了，他就是这日常小事儿。我就现在就觉得，就上次李玫瑾说的那个。甚至我觉得你看这犯罪心理学家最后都谆谆告诫我们什么，说平常尽量少得罪人，你不知道这个人他，你不一不留神你不知道得罪他，你像我们主持人要小心，你开玩笑你觉得没什么，但是有些人是不能你开这个玩笑的。我有时候很害怕，你不定是要把谁给冒犯了，你对吧？大家不是一个标准，对于这种幽默或者玩笑，你这个林森浩不就是说吗，我性格内向，你别给我随便开玩笑，你以为是好笑，我回头捅了你，你就那你说你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 想一想生活中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人， 真太多吧。就台湾不是在台湾，就是说最常的，我常常发觉的是那个你跟计程车司机的一个对话， 就是说我有个朋友也是，他就是跟见女孩子啊，就是半夜跟计程车司机，就是见，你知道香港的士最喜欢就是不载你，对不对？他开个的士，他就最喜欢不载你，哪里都不载，然后他就跟他翻脸，女孩子哎，一个女孩子半夜跟他翻脸，你怎么可以不载？我投诉你，我跟你讲，现在看到警察局，然后你知道就吵起来，就那人下车把车停下来，那男孩子一个老，他说胖胖就这样掐住他，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哎呦！ 天啊，他整个酒醒了，知道吗？警察来了以后，他就推了他一下，互相，到最后他还要上法院。 天哪！他们就说那个侯孝贤打车跟司机下车打一顿，再上车接着走。